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，俄罗斯报纸和网站近日登载了文章。明天报发表一篇文章，介绍了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遭到可耻惨败的事实，还发表一篇文章指出，美国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极度恶化，其理由之一就是要实现美军永久驻扎南朝鲜。莫斯科爱国者网、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网等一些网站载文指出，美国必须按照国际社会一致的要求来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，立即撤走驻南朝鲜美军。